Mi narrava un cielo Oh! Thank you. Thank you. Adios, adios, adios. No!

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